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20集，一起去温泉。一，开封的西城有一座山，城里百姓都称之为温泉山，山上到处都是温泉眼儿，一个坑一个坑的。之前赵真都来这里泡过澡，他一说温泉山的泉水有药效，温度又适宜，适合泡澡。随着这些年来泡温泉的人越来越多，这山脚和山坡上的温泉附近都建有大的澡堂，开封府的人平日都会去泡澡。不过山顶上的温泉地势险要，有的更是在悬崖之上，普通人根本上不去。那天白玉堂想去泡温泉，跑上山转了一圈，最后在云雾缭绕的山顶发现了一片与世隔绝的泡温泉圣地。西山山顶十分难上，需要用轻功飞上去，但是一旦上去之后可谓别有洞天。山顶西边有一个斜坡，那边层层叠叠各种温泉坑，且水汽弥漫，云雾缭绕，往远处看可以俯瞰整个开封的街景，晚上应该还可以赏星观月。白玉堂找了工匠，在山顶的温泉旁边建造了一座摘星阁，晚上可以居住。要说五爷也是阔气，这西山山顶也不是他的住所，这么大座阁楼盖着可以说是盖给路人住的，当然了，想住这山顶，那位路人得功夫好点才行。展昭原本就知道白玉堂跑去泡了个温泉，后来就没提起了，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。最近小四子提议大家一起泡温泉，众人在烦恼什么时候去的问题。泡温泉当然最好是傍晚的时候去，洗好了喝杯热酒，吃个螃蟹什么的，再在山上睡一觉，但是这荒山野岭的总不好露天睡。可西山毕竟险要，大半夜的还要跳悬崖赶回来，多麻烦。众人正烦恼，白玉堂无所谓的甩了一句话， 能住下，房子建好了。 展昭闻言骇然，蹦上开封府屋顶往西山望，一眼看到一座雄伟的阁楼，惊得指着白玉堂。 嘿，你这算违建？ 你找人去拆了它呀。 怎么可能建座阁楼这么快就完工？ 有钱能使鬼推磨。 展昭鄙视地看他。据说白玉堂还修造了几座木桥，并在外围用木墙加固。不过既然房子都造好了，那就不泡白不泡了。于是众人要做的就是挑个好点的日子上山。白玉堂拿出之前施工时候用的工程图，众人围观了一下，感慨白玉堂在山顶修建了一座皇家浴场的感觉高端大气。 违建！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 浪费。 反正总在开封，没事多来泡泡就不浪费了。 说着白玉堂摸了摸鼻子，嘀咕了一句， 多泡温泉身体好，特别是一天到晚吃海鲜容易体寒。 众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，也摸了摸鼻子，心说五爷可真够下本的呀，搞了半天这温泉原来也是为了修来养猫的。之前开封府的姑娘们还说要嫁就嫁白玉堂，确切的说法应该说做猫都要做白玉堂家的猫，每天新鲜海鲜喂着不说，怕它体寒还上山顶给修个温泉浴场让它泡着方便。乖乖，庞飞都没这待遇。展昭耳朵红红，跟小四子他们一起去研究泡温泉的事宜了。众人开始着手准备泡温泉必备的东西，比如说浴袍皂角什么的， 公孙还建议带些兰草，林业火需要花瓣。白福带着人准备黄酒和螃蟹。这天下午，包大人突然来找展昭。 陈虎放出来了，说要找你报仇呢，你小心着他点啊。 展昭听完就只是笑了一声，也没往心里去，欢欢喜喜准备上山泡温泉的事儿。 陈虎是谁啊？ 原先开封府的一个地痞，仗着会点三脚猫功夫到处抢男霸女。三年前我刚到开封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把他办了。陈虎被判坐监三年，他貌似进去之前就说与我不共戴天，叫我小心点儿。他出来必定是要找我报仇的。 不需要提防一下吗？ 只是个普通的地痞，不用理会。 这时白福跑了进来，递了两件玉袍给白玉堂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将一件塞给了展昭。 这什么呀？ 展昭打开看了看，就见是一件好看的红色玉袍，柔软的红色面料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，只是摸起来很软很滑溜，应该是好料子。展昭也不懂，再者他也不想问，万一问出来比一座屋子还贵，他又该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仔细看，这料子还有暗红色的绣纹，绣的是白猫图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看白玉堂。白玉堂尴尬地咳嗽了两声，收了自己那条，就要往外走。 等一下。 展昭拽住他，看他那条，就见白玉堂那条和自己的几乎是一样的面料，只是他的浴袍是白色的，绣的自然不是老鼠，而是……展昭看明白花样之后，无语地瞪白玉堂：“ 你是有多无聊？” 白玉堂一挑眉，溜达去别处了。白玉堂的浴袍上绣着什么？和展昭那件一样的，都是猫。只是他让人在每只猫的脑袋上都绣了一只得意洋洋的小老鼠。公孙本来准备给小四子做一件，没等材料子呢，赵普从宫里拿了一块上好的白色祥云图案云锦来，让公孙给小四子做浴袍。公孙捧着云锦，双手抖啊抖。 云锦啊，和金子一样贵啊，拿来做浴袍？ 公孙觉得布料似乎厚了一点，抖开一看，仰着脸看赵普。 给小四子做浴袍不用这么大一块吧？两尺半就够了，车头一丈多了。 哎呀，老板捡多了呀，那你顺便给自己也做一条吧。 说完赵普一转身溜溜达达的走了。公孙和小四子眯着眼睛瞧着，赵普手里也拿了一块黑色的同样质地的料子。赵普正往外走，就见萧良一头扑进来。 师傅呀。 干嘛啊你？ 师傅，你给我挑块英雄气概一点的料子做浴袍吧，我不要灵火鸡那种红绸子。 这个有很多，正好咱俩一人一件。 赵普晃了晃手里的料子，萧良立刻破涕为笑。好开心呢，黑色的呀，最紧要的是和小四子那条同款式。公孙在后头捧着料子歪着头看，貌似赵普那样自己做浴袍多出来的料子给小梁子剪一条的，那才叫老板剪多了吧。有老板只剪二尺半的料子却给一丈多的吗？那不亏死了。隔壁院子，林业火拿着一条红色的绸子正比划呢，做一条浴袍刚刚好。邹良正好捡了料子走进来，一眼看到林业火拿着块透明的红纱正摆弄呢。 你连蚊帐都要红的 浴袍料子？ 邹良盯着林业火看了良久，随后一转身走了，没发表任何意见。林业火还挺好奇，就叫住他： 哑巴。 邹良停下脚步，同时林业火养的那条小狗也跑过来了，仰着脸对着他摇尾巴。林业火伸手把他抱起来，一个劲儿蹭。 哑巴，跟爹爹一起去洗温泉怎么样？ 爹给你也做一件浴袍，咱俩同款。 邹良嘴角抽了抽，正想走，林野火突然叫他：“ 哑巴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 邹良叹了口气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林野火抱着哑巴，正问他话呢：“ 你对我的浴袍没意见？” 这哑巴平时嘴最欠，今天竟然装哑巴，难道是浴袍料子不好看？ 没意见。 好看？ 还不错。 哎，这哑巴是中午饭吃脏东西了？ 邹良背着手继续走，从背影看似乎心情很好。庞宇和包岩也上了趟街，自己捡了料子，给自家爹爹也捡了一样的料子。包岩自己捡了件黑的，正要给他爹也捡块黑的，庞玉在一边就嘴欠了：“ 小馒头，你这么给你爹捡块黑的，他穿上坐在水池边，万一人家拿他当石头怎么办呀？” 庞玉说完，气得包岩追着他打。 耶！ 庞玉自己捡了条银色的，伙计裁布的时候，他伸出两根手指：“ 要双份，我给我爹也做一套。” 伙计嘴角抽了抽，给庞玉裁了三份的量，心说不知道能不能遮住太师的肚子。影卫们的浴袍都是皇太妃叫丫鬟去买来做好的，对应名字各一种颜色，花花绿绿，很热闹。另外还有桶啊、棚啊什么的，白服率先让人运上去了。众人准备就绪，就等第二天傍晚上山泡澡，好好的休闲一番。开封府里热热闹闹，外头却是有人憋了一肚子的气，没地儿发作。话说那个陈虎出了监牢，回到家越想越恨展昭，心说得想个什么法子报复一下才好，否则难解心头之恨。他的两个手下王大和王二给他出主意：“ 大哥，听说开封府的人准备去泡温泉了，你也知道人在泡温泉的时候是没什么警觉性的，那个时候是动手教训展昭的最好时机。”“ 嗯，有道理，但展昭功夫太好了，一根手指就能把我们碾死，怎么才能报仇呢？”“ 偷袭。”“ 偷袭？怎么偷袭？” 王大和王二似乎有主意，分头去准备去了。当夜王大王二拿着大包小包来找陈虎。“ 这都什么呀？”“ 大哥，舌战术。” 王大打开一个兜子给陈虎看，陈虎自己先吓得一哆嗦。“ 蛇？ 这可都是水蛇，等展昭到了温泉里，咱们悄悄把蛇放进水里。”“ 甚好。” 还有呢，大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天帆， 怎么不高兴啊？ 我失宠了。 啥？ 你也失宠了？ 我怎么不觉得？ 你看，昭昭现在出门都带谁？ 我家玉堂。 呸，非人的。 哦，你吃小五的醋？ 我才没有。 可能。 唉。 导演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 哎，云帆呀，你说。 我多拉订阅分享，你给多多加点戏份。 难得啊。 没问题，那最近你就辛苦点。 好。各位看官，我家多多的戏份就靠你们了。